我们主持人泽林呢最近暗恋一个妹子， 哎呦喂， 那个妹子的空间访问密码问题是我的男神叫什么名字。我们主持人泽林呢就把那个女生经常提起的男明星输了一遍名字，结果都显示错误。忽然间他福至心灵，输入了自己的名字，按下了回车，果然也不是他。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获取更多九六九快乐多一点的精彩内容哦。也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讲讲段子，我会选读你的精彩内容跟其他小伙伴们一起分享的，等你哦。我们下一个点段再见喽。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瘤的，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她开的车，听她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今天九六九来和泽林一起听听资讯。七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69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444列，其中跨铁路局中长途旅客列车91列，铁路局管内旅客列车353列。民政部最近统计，清明节全国180个祭扫点共接待祭扫群众972.8万人次，疏导车辆132.75万台。报告显示，2017年全国恶性肿瘤的病例约380.4万例，死亡病例229.6万例。其中肺癌居恶性肿瘤发病的第一位。青海湖国家自然保护区经过调查统计，目前周边普氏园林的数量增至2057只，是有巡查记录以来最大数量。海南省海口市最近举办了观澜湖飞越中国摄影展，展出了41幅80多年前德国飞行员航拍中国的珍贵历史照片。七号，德甲第29轮开始4场较量，拜仁客场4-1逆转奥格斯堡，提前5轮实现了6连冠，也是本队第27个德甲冠军。

大家好，好久不见啦！ 哎，今天的节目呢，由我和龙岩老师来为大家主持。你刚刚听到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周迅的《看海》，这首歌曲是非常的带有一种春天气息的歌曲气势。 你可以不叫我老师吗？请问，啊，我有那么老吗？ 龙叶小姐姐， 你说那些四五十岁的，他说啊，龙叶小姐姐，那龙叶到底多大了呢？ 这个我们就不涉及了。但是我平常比较喜欢在这个工作的环境上称大家为老师。 嗯，是的，这是泽林的好习惯。 对，我们来回归今天的话题吧。其实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和歌曲是有关的。在四个季节当中，你最喜欢哪一个季节呢？龙叶，你来说说你比较喜欢的一个季节吧。 我喜欢冬天吃冰淇淋，喜欢夏天吃火锅。 你这是和吃有关。 我就是因为喜欢吃才喜欢不同的季节呀。 哦，你是从吃延伸到了季节。 对， 我还以为 比如说夏天的话呢，你就会吃冰淇淋，对不 对？ 对， 然后会喝冰啤酒，对不对？ 对， 然后还会吃西瓜，对不对？那到了冬天呢，你就要吃很热很热的烤地瓜，对不对？ 我也是喜欢这样的。不过我以为你会说你喜欢的一个季节是因为你当季的衣服最多。 哦，我以为你会说冬天可以遮肉，所以我最喜欢冬天，是吗？ 没有啊，我以为的是我最喜欢冬天，因为我冬天的好看的衣服特别多，所以我喜欢冬天。我以为你的套路是这样的。 嗯，那你的套路是什么样的呢？ 嗯，我其实比较喜欢秋天。 为什么？ 因为我秋天的衣服多。 啊， 这是我的套路。当然我也很喜欢吃了，比如在冬天吃一些火锅这种东西真的是难以抵挡，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难以抵挡这样的诱惑。 嗯，秋天呢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季节。哎呀，你知道 Autumn 是非常非常的唯美的，然后带着一种诗意。那如果你有自己喜欢的季节的话呢，欢迎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参与方法很简单， 关注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回复关键字季节，然后在下方留言来告诉我你最喜欢哪一个季节。 是的，留言入选之后呢，有机会获得经典九六九送出的精美礼品。也别忘了，想跟我们更多的互动的话呢，关注我们的九六九官方微信，加入九六九粉丝群，我们等你哦。 下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张国荣所演唱的《春夏秋冬》。 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冬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宽我们亦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冬香，莫笑爱间低温这样长，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 启动了。 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寻找想创业、爱旅行、有梦想、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有关于季节的， 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听众平台上面粉丝们说些什么呢。 嗯，九月说，我喜欢秋季是因为它下的细雨能洗净我的心灵，雨的味道我很喜欢，这是因为它能让我时时陷入沉思中，能让我的心静一静。这位真的是一位非常有诗意的听众啊。 嗯，太浪漫了，能不能给我们出本书什么的。 没错。 然后看到呢，这位银河系他说，我喜欢冬天，虽然冷了点儿吧，但是下雪的时候呢，外面白茫茫的一片，大伙儿呢可以一起打雪仗啊，堆雪人什么的，感觉多浪漫呐。 我也喜欢冬天，但是我觉得这位听众你可能不喜欢今年的冬天。 嗯，因为才下了两场雪是吧。 对， 而且呢下的又下雪又下雨又下冰雹的，一次性给你满汉全席全上了， 感觉十天过完了整个季节。 嗯，

个天，冰冷的夜，回忆慢慢醒来。真心的爱就像诺言，为何却要分开？灰色的天，独自彷徨，城市的老地方，真的孤单，走过忧伤，心碎还要逞强。想为你披件外衣，天亮要爱惜自己，没有人比我更疼你。告诉你，在每个想你的夜里，我哭得好无力。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带走我的泪，我还一直紧紧守候在相约的地点。求求老天淋湿我的双眼，冰冻我的心，让我不再苦苦奢求你还回来我身边，我身边。 想问一下泽林，你最喜欢的季节除了秋天之外还有什么季节呢？ 那就是夏天了。 为什么？ 因为夏天那个我比较喜欢运动，就会出去打打篮球啊。当然我的目的不是纯为了打篮球，因为 就是为了有小姐姐在旁边，小妹妹在旁边说加油泽林加油。 哎，这种想想都还蛮激动的。 你想太多了，一切只有在梦里想想好吗？ 我觉得也是，现在的我可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没准儿呢，就是你每个人花个50块钱找他们做托儿，然后呢就可能会排队排到那个篮球场门口。 好，那我们可以在今天的这个粉丝群里和大家聊一下这个有关于托儿的话题啊。 没错，那泽林你准备好钱了吗？你一个月的工资够不够花呢？会倾家荡产的吧，找 一个月的工资不是我说那不得请十几个人过来呢？ 啊，就是不到10万啊，是吧？到底多少呢？ 不到10万